啊，翻嚟第三節啦，嗱，咁就呢個地獄嘅問題咧，阿司馬中原咧，佢就有講過嘅。 嗯。 喺唐朝嘅時候咧，就有個畫家 係 就畫出嚟。嗯。咁呢位咧就係吳道子。 吳道子啊，係啊。 係啊。 中國嘅，我諗到目前嚟講，最大都係佢噶啦。 係咪啊？ 係。 咁佢有啲近乎咧，我哋以前喺其他即係另一次節目講過，就係喺荷蘭個波士。 嗯哼。 嗰個又係。咦，畫個地獄出嚟噶嘛？ 嗯，係， 即係畫地獄喺西方就都唔止一個畫嘅，但係咧就以 Bosch 嗰個就最即係最細緻啦。 嗰個意境嚟嘅， 意境嚟。 但係佢未必係受苦嘅。 係啦， 啊，裡面好多人搞嘢添。係啊 ，Bosch 嗰個 係啊。咁嗱，呢個地獄呢，這個即係圖像係點嚟咧？咁樣，據我所知咧，喺吳道子之前其實冇人畫過 嘅。佢少畫。 有傳說就話喺佢之前咧，應該唐朝喺佢之前咧有個人畫過嘅。 嗯，係。 佢就攞咗嗰個做靈感，但係你而家我哋真係喺歷史書上見到，真係佢真係畫出嚟嗰個咧就係佢嚟嘅。 同埋佢吳道子佢最經典咧，即係可能即係大家都知咧，佢係一個唐朝人啦。咁同埋咁佢有兩個即係關於地獄嘅嗰啲人物，咁佢都係畫咗出嚟。咁到今時今日咧，就變成咗我哋都一種叫做係即係文化裡面都常用嘅，一個就鐘馗啦，鐘馗嘅樣，同埋另外咧就嗰兩個門神，都係佢畫出嚟嘅。啊，咁啊嗰個咧就變成咗咧，即係好多嗰啲而家畫門神啊，或者畫鐘馗嗰個咧，就都用佢嘅嗰個畫像，即係佢畫出嚟嘅畫像咧，做一個依據，咁就嚟咧就係去影出嚟嘅，咁啊，咁啊，里面咧就喺嗰时咧，即系你讲咧，即系已经即系肯定到咧，喺唐朝嘅嗰个叫地府文化都已经好出名噶啦， 系啊， 好炽热嘅，系即系炽热到咧就已经唔系变咗就咁叫做系佢哋觉得唔系真嘅，即系唔讨论嗰样嘢嚟嘅。点解咧？因为个皇帝见到有鬼搞啊嘛，即系梦见有鬼搞， 一个咧就唐太宗， 系 咁一个咧就唐玄宗， 系。 咁呢個要講講啦，但係未講之前咧，就要介紹下，即係吳道子佢自己本身個身世。咁佢又應該係孤兒嚟嘅，咁就亦都係冇乜點讀過書啦。咁就跟咗人去學，最先應該就係學書法先嘅。咁但係學書法咧就唔多掂當啊。跟住咧就改學畫畫，咁嗰個畫畫即一畫即掂。咁同埋聽講話佢畫得都相當之快嘅。咁但係嗰、那個即係起。即係響朵個係咩咧？就話説一日唐玄宗見到個發夢見到只鬼，係咁佢就唔知呢個鬼 小鬼， 唔係得呢個大鬼嚟嘅。咁呢個鬼咧就話佢自己係鐘馗。 哦，嗰、那個唔係，嗰、那個幫佢捉咗嗰幾隻小鬼。 啊，捉咗係啦， 幫捉嗰只大鬼。 係啦，就大鬼同佢捉咗幾隻小鬼， 係咪啊？ 咁就話俾佢聽係鐘馗。咁咧就係一個即係落咗地嘅舉人啦。咁啊專隨呢個天下妖孽嘅。咁啊醒咗之後咧就揾阿吳道子嚟。 畫翻個形出嚟， 就講俾佢聽係點樣，就叫畫翻出嚟。 即係第一張通緝相嚟嘅。 Wanted 係啦，就直接皇帝記得嗰個形咧，講出嚟啦，即係咧就畫翻阿鐘馗個樣出嚟。 咁佢一畫之後咧，就咦？阿唐玄宗就好奇怪，就係點解你畫到真係我見到嗰樣嘢嚟嘅咧？咁樣係咪？因為佢講咧，譬如佢個樣係點樣啦，同埋佢著咩衫啦咁樣。咁自此之後咧，就佢一帆風順啦。咁但系咧，畫下咧就發覺出現咗一啲問題，就係、是、咦，好似靈感好似開始唔得啦，即系冇乜產量。咁與此同時咧，就有個人咧就喺京師度咧開始好出名、就叫黃埔襯， 係 清君逆襯嘅襯啦，奢侈嘅襯。咁呢個吳道子傳說咧就話好妒忌佢啊、就買空殺咗佢。咁、買空殺咗佢之後咧，唔知點解咧，突然間咧就喺洛陽。即系一个字入一个字入边咧，佢就画咗一幅地獄变出嚟。咁你画嗰呢个字应该就叫景文字啦。咁就一画出嚟咧，就哇，全部啲人好惊啊。因为咧就同啲人想象中之中嘅地獄咧系好接近，即系大家都觉得咦呢、這个就真系就应该系地獄嚟噶呢个。咁於是乎咧就 佢又係再成翻名啦，而且嗰、那個紙咧就香火好鼎盛啊。 係， 同埋咧傳說就係啲屠夫啊，睇咗呢個壁畫之後咧。连屠夫都不做， 放下屠刀， 真系放下屠刀，个个食斋食斋嘅。咁、我又唔知历史上系咪真系发生过呢类似呢件事啦。呢个系一个传说嚟嘅。 咁啊，事实上咧，一讲吴道子咧，即系我哋学画画嘅人咧，尤其是我哋华人咧，咁啊，学下吴道子嘅嗰个形神论咧，就最好噶啦。因为佢对于个造型嘅设计，同埋佢用嘅嗰个笔法。咁啊，到今時今日咧，我喺北京白雲觀嗰度咧，就見到阿張咧，就佢哋都講話疑似係吳道子嘅一個真跡。 咁、應該就唔係啦。我覺得應該 我唔理佢係唔係啦，你聽埋我講咧，就係嗰條係一條龍喺個雲霧嗰度咧撲出嚟嘅樣嚟。佢話即係疑似係吳道子嘅嗰個嚟嘅，而家都喺度考據緊。咁嗰個如果唔係吳道子咧，嗰個都好犀利，因為咧你會睇到咧嗰個水墨嘅嗰個控制，同埋嗰條龍嗰度撲出嚟咧，我從來未見過一個叫畫龍嘅樣咧栩栩如生啊！因為我哋未見過龍嚟噶嘛，但係佢嗰種咧活靈活現咧，就係俾我睇到，哇嗱，呢種就叫神似啊！係 啦， 嚇佢未必係真係咁樣樣嚟喎，但係佢捉到嗰種形。而嗰個人咧，裏面咧就令到你咧深深咧一睇完咗之後咧，捉住咗佢咁樣。咁佢係唔係吳道子嘅真跡嘅咧？因為而家吳道子嘅真跡咧有好多咧，你要講，譬如你八十七神仙卷、都係再翻畫出嚟嘅，或者係嗰個叫做洗兵圖好似有隻得，哇！嗰、那個係好正。但嗰個都係一個叫做係再冒翻佢落嚟嘅一個版本嚟。咁如果嗰個係真跡嘅話咧，無論佢係真唔真都好啦，你會睇嗰、那個。我諗而家你上去八維館咧，可能你有幸都會佢攞出嚟去展覽嗰時候咧，咁你睇到嗰個咧，大家去不妨去嗰、那個即係睇嗰幅畫。 嗱， 好犀利嘅。 佢畫咗呢、這個地獄變呢幅壁畫之後咧。咁原來咧，啲人咧以後都唔敢做壞事啦，即係望嗰幅畫嘅人啦。 有部分人啦， 因為咧就覺得個地獄 壞事都多落落， 即係覺得個地獄真係恐怖。咁傳上咁講啦。 係。 咁但係呢件事未有個尾巴嘅，佢就即係有個和尚咧叫廣肇啊，即係係禪師或者和尚啦，就睇咗之後同佢講：吳道子，你畫得咁似，你一定落過去。係。咁。好似暗示佢，因为卖空杀咗嗰个人之后咧，就佢自己落过地狱。 唔奇啊，唔奇啊，我系一个写十派、写生嘅大师嚟嘅。 系啊，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即系佢，好多人就怀疑咧，就系譬如话呢啲人，佢 visualize 咗，佢即系见到呢啲嘢咧。就不是純粹他想像出來，是他真的在眼前浮現過這些影像出來，就所以畫得在那個就是圖畫出來， 將他形象整個用畫來畫出來，究竟那個地獄是不是這樣的樣子呢？其實我們有一個看法的，因為呢他基本上呢可能他真的落過地府都不奇，但是攞個地府咧，然後將佢畫出嚟嗰時候咧，都係經過一個過濾嘅。因為咧，如果我諗你去入嗰個地府嗰陣時咧，嗰、那個地府咧，佢未必會咁多嗰啲而家個形象化咧，就全部表達到出嚟嘅時候。第一，你會發覺咧，我哋啲中國嘅嗰啲地府咧，就同西方嘅地府咧有個最大唔同係乜嘢咧？即係譬如你睇 Bosch 嘅嗰啲最唔同係咩嘢咧？就係、是。受刑的那些人是有着衫的，他不会全身赤裸的，但是呢即有时候你会听那个即或者看那些文字的记录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是赤裸的，何解呢？当他画出来的时候呢，他就会变成那些都是有衫着的呢，也都即也都也都很多人都会考据，就说究竟在地府那些人，当你受苦的时候，他有没有衫着的呢？那么你估有没有呢？ 我估是没有的。 应该是没有的。第二，你估他是不是还带着这个形在这里呢？ 基本上咧，當你去到嗰個意識嘅嗰個層面咧，裡面嗰度咧，形態啊，其實司馬先生佢呢本書咧，佢都好犀利，佢都係提過出嚟嗰度，係其中一個界面嚟嘅咋。咁我覺得咧，即係好多時咧，即係研究嗰個中國文化嗰度咧，佢雖然咧，你會睇到咧，佢好通識化咁樣嚟講，但係佢已經掂到一個好深入嗰個層面嚟嘅。佢話係其中一個界面，因為當你變成咗形象化表現咗出嚟嘅時候。佢或多或少咧，佢會經過一種過濾。第一，佢要傳呢幅畫咧，有個叫做警世嘅作用。咁、咁啊警世作用，我唔需要寫實啦，係啊，俾翻件衫褲俾佢哋著啦，嚇、費事咧，即係有一啲人啊，有某啲人咧，佢可能佢睇到嘅裸體咧，就佢唔係咧，即係受驚啊，佢突然之間迷惑啊，咁嗰陣時間咧就變成咗咧喺個畫嗰度咧。就即係出現咗另一個即係反效果啦，咁樣樣嘅。 咁但係咧，而家即係據講咧，就呢啲畫其實係冇上色嘅。 嗯哼， 不過咧，後來咧，後人咧就根據呢啲形象咧、即係應該第一次係做出嚟啦。咁後來咧就即係去畫咗一啲關於地獄嘅圖像出嚟啦。咁我哋咧。有幸咧，當年咧呢個虎豹別墅未拆之前，就差唔多應該係嗰啲嘢嚟噶啦。 好似而家都仲有啲嘢留翻低嘅，嗰、那個係嚇。咁、就佢裡面嘅嗰個將佢用一個叫做係浮雕，咁嚟又再將佢呈現咧，你會睇到咧佢嗰個咧裡面咧就係都係表達到咧過去個民間。或者嗰啲叫畫師咧，佢嗰個叫畫呢畫嗰時，佢個作用咧，就係想俾大家咧，即係知道咧，即係一個叫做我哋咧，即係裡面咧傳統講嘅嗰個叫做地府世界，用形象化咧整出嚟就係咁嘅模樣、而呢種模樣啊，依個八十七神仙卷啦，我僆仔嗰時就係要模呢 咁犀利， 唔係啊，好開心嘅。入即係尤其是吳道子嗰啲畫咧，係好大嘅作用嘅。 咁呢個就係佢即係阿先話中原介紹過。咦，我哋點解會有呢個地獄嘅概念咧？就唔係話以我哋即係生出嚟知嘅。其實呢個係一個演變嘅過程嚟嘅。有人最初講出嚟，其實喺之前冇添嘅，冇呢個地獄嘅概念。但係到佛教傳入之後，就開始有呢個概念啦。而佛教都唔係佢原本嗰個概念嚟嘅，呢、這個應該係嚟自拜火教喎。 係。 咁但係。講講下，但係地獄係點都冇人知噶嘛， 係大家互傳， 但係唔知點解吳道子咧就畫咗出嚟。咁吳道子畫咗出嚟嘅時候咧，喺正統嘅歷史書係冇解釋過，就係佢因為咩而畫，佢透過啲咩參考畫咗出嚟，定係還是佢自己諗出嚟？不過有故事就話係因為佢馬空殺咗人，所以咧佢就見到即係因為感受情分又落去地獄見一次咁樣係嘛？咁呢件事咧喺一本書叫《醜陽雜嘴》嗰度係斷成式。咁呢本書咧，其實我哋將來有機會咧，我哋都會講一講呢本書。呢本書就是、 不過好難講嘅，嗰本係好犀利嘅，嗰本書係 啊，就係佢蒐集曬喺唐朝嘅時候，佢見到聽到嘅一啲異聞啦， 係啊。咁啊，我哋通常咧，如果講嗰啲叫做係妖異嘅嗰啲古仔，咁啊，唐朝已經出咗好多筆記，咁嗰啲筆記咧裡面咧， 六朝志怪小説啊嘛， 又話嗰啲好犀利嘅，因為嗰種咧，你一睇嗰時候咧，佢嗰種驚咧就好深遠嗰種恐懼嚟嘅，咁樣就即係同啊，譬如如果你可能都有睇《聊齋》啊，或者我係好崇尚嗰個《月眉草堂筆記》咧，嗰啲都已經係去到明啊清啊嗰個時期嘅啦， 唔係嗰啲科學精神啊稍微。强了少， 同埋佢已经系具象化咗嘅、有好多即系已经咧，即系进即系叫做系进化咗好多嘅。咁、譬如唐朝嗰啲咧，系完全筆記形式，即系好简简单单。咁嚟讲咧，佢掂到嘅嗰个叫做令到你联想嘅空间就更加阔嘅，嗰、那个系。所以咧，如果大家中意去睇鬼故啊，同埋我谂司马先生都有好提及嗰啲唐朝嗰啲志怪嘅嗰啲。嗰啲筆記嘅， 係啊，嗱，咁你頭先提到咧，就係《聊齋》同埋《玉堂草》《月眉草堂筆記》啦，咁佢提好多嘅，佢提好多原因就係因為咧呢本書啦，胡編係，咁呢本書咧就即係其中一啲佢入邊記錄嘅嘢咧，我就覺得好值得即係同大家講，因為我哋嗰陣時講狐仙，我哋冇涉及到呢個問題，就係咧佢話咧喺佢哋住嘅地方咧。所有人都拜狐，即系所有人都知道有狐仙呢样嘢嘅，即系差唔多大家都佢话佢每一间古屋入边咧都有 其實都有狐仙嘅。 嗯， 咁呢個喺咩嘅地域就會有狐仙咧？咁佢就講啊，北有狐仙，南有五通啊。 嗯， 咁五通神，咁就所謂北嘅北同南嘅分別咩？係長江以北。就狐仙嘅信仰係好少過長江以北嘅，長江以南啊，即係換言之，我哋就冇乜狐仙嘅。 有南下咯， 南下， 但都知道佢上面落嚟。 係啦嚇，咁一係就去日本啦，一係就去韓國啦。 最後嘅嗰個九尾狐就去咗日本啊嘛。 係啦，咁嗱，佢即係最精彩嗰個經歷咧，佢話佢自己親身經歷㗎。係，咁所以就要第一時間話俾大家聽啦。 嗯， 就係佢細個嘅時候咧，就佢屋企傳説咧，後邊有個糧倉。 嗯， 係。咁咧就佢好曳。啲屋企人咧就叫佢咧，全部都唔好，即係唔好過去嗰度，因為嗰度有啲，即係總之有啲喺度啦，你唔好入去啦。咁佢有一日咧就自己衝入去。 嗯。 咁佢衝入去咧就佢扮濟公啊。咁呢個就頭先我講嚟伏線啦，就係佢話同個濟公好 friend 噶嘛。係。佢話如果有狐仙嘅話，你哋出嚟。我全部都即系唔驚你哋嘅，你即系嚇、要拍我咁之類咁嘅嘢啦。咁、突然間咧，佢發覺咧就係開始周圍啲嘢變， 嗯哼， 同埋即係好似有啲人影喺度啦。 嗯哼， 係。咁但係佢冇驚喎。 嗯哼， 佢冇驚之後，而家呢個就係後邊佢重述翻嗰個經歷啦，即係 呢本書啦，狐變靈。 唔係呢個呢 哦，今次嘅講佢 你講呢樣嘢， 呢個節目 呢個節目就話咧，佢可以將自己兩個眼珠拎出嚟啊。 嗯哼， 即係好似當嗱，好似而家譬如我兩副眼鏡啊嘛，佢拎咗出嚟之後咧，跟住可以周圍。周圍 望 咁我又嗰就唔係純粹拎嗰眼珠，係有仲有兩條筋扯住嘅。 嗯， 但係佢覺得唔好痛喎，完全冇事喎。 嗯， 可以攞出嚟玩喎。 嗯，係呢個幻術嚟嘅，呢個已經係啊，狐仙嘅幻術 係咩？ 嗯， 咁佢跟住咧就佢阿媽入咗嚟啊。 嗯， 就大氣嘅鏡，點解你畫咗自己眼珠出嚟嘅？ 係，即刻叫佢放翻入去啊！ 叫佢放入去，咁佢又放入去。 係， 咁佢咧就。即係兩個都，咦？睇到就係真係有啲 V 揾揾嘢喎咁樣。咁佢收尾佢老豆講咧，因為佢話佢老豆咧專門研究狐仙嘅，就其實有本筆記嘅。佢老豆話咧，就好似頭先幾度講，就係幻術嚟嘅啫。你阿媽都睇錯，你阿媽都睇錯個幻術嘅。變嚇，其實就冇呢件事咁樣。 不過嗰個空間嘅嗰個即係變咗個結界，大家都見到同一樣嘢。 係見到同一樣嘢啫。咁但系咧，佢就話咧，即系佢自即系呢個佢唯一一個咁 大嘅體驗啊！ 咁大嘅體驗嚟嘅， 哦 嚇！但系當其時就所有人都話咧，即系喺個鄉下度咧，其實就有狐仙，不過有啲拜，有啲唔拜 嘅，因為佢北方咧呢個咧嘅狐仙咧，即系其實到今時今日咧，即系大家去研究呢個狐仙嘅文化咧，佢裡面咧就牽涉咗咧，即系好遠古。嘅嗰個印度文化點樣傳嚟中國嘅一個淵源嚟嘅，咁啊甚至咧即係而家有啲學者咧就認為咧有好多其他反對者就話佢大逆不道啦，就係中國文化咧，你唔好當佢全部都係一個叫做係本身本土裏面咧 自己係出現嘅， 出現出嚟嘅， 其實係外來文化嚟嘅， 有好多容納。變成咗咧，我哋呢個華夏文明啊，其實裡面嗰度咧就唔需要咁介懷咧，一定係咪本土生？因為如果你揾咗出嚟咧，就越揾越多咧，原來係外來文化狐咧，即係譬如狐啊、狐仙呢樣嘢咧，就更加明顯咧。成個河南嘅文化，甚至咧遠古到嗰個叫商朝嘅文明啊，咁啊而家都 佢唔止噶，佢講嘅就係應該係大禹嗰陣時嘅桃山氏啊。 Exactly 啦，乜嘢大？ 因為嗰陣時佢哋應該係被人打走咗嘅， 因為 唔同人一齊住。 但係因為咧，即係嗰個牽涉到咧嗰個叫皇帝咧呢、這個鳳族嘅文明咧，鳳咧鳳凰咪都係響印度嚟嘅咯，呢種咁嘅文化嚟嘅，即係鳳嘅嚟嗰時候咧，就同龍係姻親。 就變成了這個華夏文明的裡面那裡呢，即之前呢就即是呢就是東西南北的一種匯聚來的、嗯、一種文明的匯聚就變成我們這個叫即這個叫中國的文化這樣出來的、嗯、那我想即如果你大家來講那裡就不要叫小中華文明、啊嗯、其實這個中華文明可以拉到很闊的、嗯啊啊、又不是有叫做石頭爆出來自己的本土、啊、一地獨大就不要這樣來去看。當你越去遠古找這些，即是回歸一種叫做那個裡面找這些 史實、啊、裡面來去看的時候，你會發覺呢是大家整個世界呢是很早已經互傳的那些文 明。是那個就是九尾狐來的。 九尾狐就是直頭是印度嚟嘅咯，系啊，阿坦景咪就系九尾狐嚟嘅咯，系啊，坦几啊，哪吒嗰啲你一听啲名都唔系啲，唔系中国名嚟嘅啦， 唔系因为坦几咧，佢应该就系好黑噶嘛， 系， 即系黑妹嚟噶嘛， 同埋佢姊妹系琵琶精啊嘛，琵琶精都讲琵琶都唔系中国嚟噶啦，西域嗰个传过嚟噶啦嘛，系啊。即是在那個時期，其實你如果說那個叫商朝，即是說我們的中國即文明開始有一個叫做是比如有一些叫文物啊，還有是、即是由一個叫做傳說變成了有一點歷史的淵源記錄到出來，歷史的 文化記錄的那時候呢，那啊華夏不是那個商殷商呢就即是開始有依、這個嗰、那個記錄出嚟嗰時候咧，佢裡面都掂到好多一啲叫做係從西方已經有流咗過嚟中國嘅嗰啲咁嘅線索。 唔係，所以大禹治水未必喺中國治水啊，可能喺其他地方治水。 唔係，大禹就係應該從南方嗰度開始起嘅嚇，因為嗰時咧已經治水咧，即係話啲水位好高嘅，個高度咧可能定翻有幾個嗰個海島，從嗰個海島嗰度可能咧而家咧就內陸嘅一啲高最高嘅啲山，可能泰山啊咩嗰度開始慢慢咧退水，咁樣嚟去做嘅嗰、那個咁嘅治水嘅行動，即係咁解。 嗱，咁佢狐仙咧，佢就寫得好詳細嘅，我諗即係佢都好大篇幅，即係去 情有獨鍾啊， 我講呢樣嘢啦。咁我相信同佢自己本身嗰個地方嘅信，即係本土信仰有啲關係嘅。 係啦，江蘇地方嗰啲。 江蘇嗰度啊，嚇。嗱，咁佢講話其實所謂狐仙咧，仙狐咧，就同我哋即係所謂見到嘅真正嘅狐狸係。狐啊，系唔同嘅，狐同狸系两种唔同嘅嘢嚟噶，只不过我哋即系将佢沟埋啫。嗰支狸系其实唔系狐嚟噶嘛。咁咧，佢话仙狐同埋野狐嗰个分别咩咧？佢仙狐咧，好似人咁有指甲嘅。 嗯， 佢嗰、那个即系会好似人咁样，即系长出嚟咁样。 嗯，有指甲嘅。 吓，但系野狐系咩咧？系勾爪。 嗯， 都是爪嚟嘅，就唔系指甲嚟嘅。 嗯， 咁仙狐咧，佢即系喺世上其实就好多嘅。咁个年纪都好大嘅。 嗯， 即系相对于人嚟讲啦，可能讲紧即系几百年啦。咁但系咧，即系呢啲仙狐咧，佢原本个色咧就黄色嘅。 系， 佢到1000年之后咧就变白色。 嗯， 到10000年之后就变咗黑色。 嗯、 所以在他们的地方叫千年白万年黑、 嗯、 是要到那个即是千年的仙狐的时候呢、嗯、他才开始入面那个肚入面有丹、嗯、即是年丹 吃得拜月了开始 拜月那些话就其实就不是修炼来的那些、嗯、那些是巫术来的 那些是他们的那种信仰、啊、 信仰来的、嗯、 即是狐狸的信仰 狐狸的信仰那他就说呢即是到了他千年之後，其實佢已經開始可以變人形啦，變人樣出嚟嘅。咁、 嗯、 到萬年嘅即係變黑狐嘅時候咧，嗰啲勁啦，嗰啲仲有法力嘅。 咁啊，落到嚟香港咧，即係傳說嗰個七姊妹道咧，即係北國七姊妹道咧，嗰兩個狐仙姊妹咧、嗯，就已經係黑狐嘅啦。 黑 狐其中一隻是黑狐嚟 七姊妹道嗰個傳說係點講？ 嗰、那個就係有個喺個搭電車嗰時係見到有兩個即係好似雙妹乜咁樣嘅一個故事。咁佢咧就跟咗佢去落電車，點知去到一個海灘，去到近住海灘嗰度嗰陣咧，就有一間屋嚇。咁佢咧就即係都話啊，你喺度跟我，你係咪即係中意我啊？即係咁樣樣。咁、於是咧就同佢好似有一種叫做係嗱傳說係咁講啦，有種温柔啊。咁啲心咧，當佢醒咗嗰時候，佢發有人咧就發覺佢啲石頭俾啲石頭谷住 壓住咗咁樣嘅。咁啊，呢個咧就同嗰個響銅鑼灣嘅嗰個咩大廈裡面嗰度咧，嗰啲狐仙古仔咧，大家都攞翻出嚟去講嘅一個叫做係。狐仙南下到香港的几件的狐仙事件它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事件的。那我一讲我想很多朋友都即刻都记得翻的 了。我讲过来的了。同样的话 就简简单单。 同样的话我们讲过就是因为某朋友將電視煲到很大，又拍了一套戲叫《大迷信》 那個那時我都即是在那個大廈那裡即見到那個狐仙 的那種跡出到嚟咧，我都曾經去過睇過，係佢其實都係幾似啊，因為最有趣係咁，因為叫形嗰、那個形嘅形化啊，咁啊講出嚟嗰度咧，係我諗你睇嗰時候咧，你都會係會有啲覺得，咦啲真係咁鬼似嘅咧， 係啊， 佢有埋眼耳口鼻添嘅， 係啊，咁我未睇阿仙話中原寫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咧，即係咦呢個好可能都係一啲即係所謂作大啦咁樣。但如果你看之後咧，就發覺咧就可能係只係因為呢幾十年嘅原因就將佢冚實。其實呢個狐仙嘅信仰咧係相當相當之普及嘅。 係 啊，係因為咧佢講呢個 point， 我覺得都幾有趣嘅。 嗯， 佢話講狐仙咧係喺魏晉南北朝嗰陣時已經開始講。 嗯， 係即係一路講到 即係冇斷過嘅， 冇斷過 嘅。呢種傳聞同埋有一種崇拜，即係有可能有人拜狐仙噶嘛。拜狐仙有時會令到你可以有啲即係心想事成咁樣噶嘛。尤其是錢財嗰方面嗰啲。 係啦係啦嚇，咁所以就嗰次我哋講狐仙，我哋都提過啦，日本亦都有拜啦。 有日本係好多啲嘅，直頭 有間廟 就係好多 就拜呢個狐仙咁嚇。咁至於話即係嗰個具體佢係即係同狐仙嗰個交往係點樣咧咁樣，咁我哋下次翻嚟就話俾大家聽啊。